星星这边，最终击杀BOSS龙剑士的正是战队的精英成员。此时围在龙剑士的尸体旁边，看到从尸体中滑落出的满地材料，很有些紧张和期待。关荣飞的加入让星星的装备开发也彻底走上了正轨。他虽然更希望能专注于千机伞的研究，但在战队工作这么多年，到底还是清楚他这职务的职责是什么。 星星所有职业的银装开发都需要他一肩挑起。根据星星现有的各种材料，关荣飞已经组合出了多种方案，而星星这边大量的75级材料让他大开眼界。70级以前的材料，星星和嘉世那肯定没得比。75级的普通材料，星星也无法和其他俱乐部工会相提并论。但要说到75级野兔BOSS产出的稀有材料， 星星一下子就显得高端起来。在75级大更新的时候，星星就已经在神之领域的野兔BOSS战场上确定了相当的地位，连带着将翼展、鹤舞、昭华、月云四家的库存都丰富了不少。再到武臣加盟，星星自家的工会渐渐发展起来后，叶修他们自然也就越来越少借助那四家的人力，越来越多的只是充实着自家的库存。 材料积累，各家都是金字塔状，越高端的越少。到了星星这边，也不能说完全反过来，但至少按库存比例来说，他们完爆所有职业俱乐部。这种状况意味着什么？关荣飞这样的专业人士当然太清楚了。这意味着星星在银装的整体数量上，短时间可能无法赶上顶尖豪门，但是要说75级的银装数目， 星星恐怕不会输给任何一家。别看现在各家都已经拥有了75级银装，而星星还一件都没有，但那只是因为星星目前70级的银装本身就少，而且之前也没有关荣飞这样的专业人士。魏琛和叶修两人，魏琛的研究比较局限于术士这个职业，而且大多是经验主义，缺理论支撑， 所以比较难做到举一反三。叶修呢，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倒是比魏琛要全面得多，但是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单就一个千机伞就已经搞得他晕头转向，各种犹豫不定了，再加上每天还要研究战术观察其他人的成长，网游里各种战斗，真的无法面面俱到。 所以，对于75级这个之前完全空白的装备领域，叶修干脆就没有再上面花费太多精力去搞研究。而关荣飞这一来，算是彻底把叶修从这方面解脱出来了。有了这种专职人员，装备研究的进度顿时也快了许多。在把千机伞已有的资料彻底研究过后，关荣飞也是迫不及待的就想将这装备提升起来，而且 还有了各种夸张变态的想法。这趟抢杀龙剑士，关荣飞就有提出明确需求：替髓龙脊。这是关荣飞点名需求的材料。原本星星库存里这材料已有4根，但关荣飞表示这远远不够。4根还不够？你要拿这个做什么呀？散骨。这是关荣飞的答案。散骨？ 关荣飞之豪迈超乎了叶修的想象。散骨是千机伞支撑伞面的支架，需求数量较高。这个部件一直以来都是普通材料来承担的，但是关荣飞何等霸气，这货居然要将这个地方都全用稀有材料。难不成千机伞75级都要全用75级稀有材料来打造？这太奢侈了吧！必须要这样。 叶修有点疑惑，稀有材料往往只是承担一件银装中的几个重要部件，从来没有哪件银装是全需要稀有材料才能制造出来的。必须要这样，关荣飞的口气相当肯定。这件装备的构造十分复杂，远非普通装备所能比。你自己一路提升上来，应该也已经发现，越到高级，它需要的稀有材料就越多，因为不提升材料质量的话， 让这么复杂的结构进一步提升威力， 是没办法支撑下去的。 你确定只是因为这个，而不是因为我们75级的材料储备还不错，于是想顺势打造一把全部由稀有材料制造出来的华丽银装？ 叶修很怀疑。这点只是第三个原因。 第三原因？这家伙居然还真有这样的念头啊。 叶修正准备苦口婆心好生教育一番，关荣飞却又开口道， 还有第二个原因，这样做相对比较节俭。 啊？节俭？ 叶修觉得自己听错词了。 是的，如果你坚持要搭配使用材料的话，我也没意见，但这势必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行选择。千机伞的材料需求本就是普通装备的数倍，所面临的选择也就更复杂，而且普通材料的种类远比稀有材料要庞大，如果因为一件普通材料的选择失误造成的整体浪费也将是其他装备的数倍。 关荣飞一说起装备方面的事就侃侃而谈，和他在其他事方面的心不在焉判若两人。 叶修一听，这个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75级面试刚过半年，不像70级材料被人们研究了三年，再加上千机伞超乎寻常的复杂，确实在面对这种全新的提升时会更加艰难。 但是真的需要全用稀有材料这么夸张啊？ 叶修说， 我认为这样更加稳妥一些。 那现在有的75级稀有材料足够支持千机伞提升吗？ 叶修问。目前75级野兔 BOSS 一共8个，材料无论种类还是产量都远不如70级稀有材料那么繁荣，70级的野兔 BOSS 可是有20个之多。 不要太小瞧稀有材料啊， 关荣飞用十分神圣的口吻严肃说。 那就听你的，你现在有什么思路？ 叶修问。于是乎，叶修拿到了关荣飞目前研究进度中所需要的材料清单，因为已经积累了半年多，不少材料都是现成的，就是这替髓龙脊 12根。 关荣飞说要12根这个的时候，就好像是要12根火柴那么简单。 伞骨不是应该8根的吗？ 叶修强忍着问。 但替髓龙脊的话就需要12根。 关荣飞的回答像是啥也没说，但叶修已经明白，他的意思是这个材料和之前用过的不同，或许是长度，或许是体积，总之需要12根才能做到其他材料8根就能做到的事儿。 不要小瞧稀有材料。 叶修拿关荣飞刚刚说过的话反问了一句， 物有所值。 而现在龙剑士终于被他们抢到了，替髓龙脊呢？有没有？现在哈插着足足8根，这 BOSS 一周才出现这么一次，还不一定每一次都能抢到，抢到了也不一定就会出这材料。网游中开 BOSS 时候的那种殷切和期待的心情，叶修已经多少年没有过了，而这一次他深深地体会到了。满地的材料，武臣深吸了口气，上前开始拾取。目前就他是常驻网游的，其他人则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会登录这些马甲角色跑进网游战斗，其他更多的时候都是用职业角色在竞技场里进行对战切磋，而一些固定的训练科目现在已经有了关荣飞制作的专用训练程序，比起以前在网游里找条件训练效率了许多。这时武臣拾取东西的字样一串一串的在团队频道里闪过，碧云沙、梵天步、山海冰，一样又一样被武臣拾取到的材料跳入众人眼中，这些无疑都是相当珍贵的75级稀有材料，但是此时都被众人视而不见了，直到大家终于看到了那万众期待的4个字， 替髓龙脊。 陈果第一时间就喊出来了，但是还差7根。 又一根！ 陈果果断又叫。材料的爆出数量是很多的， 所以一样材料一次就出好几个并不稀奇。此时众人恨不得替嘴龙脊一次就爆够八根才过瘾。 三根。 结果陈果很快又叫了一次，但是他出声毕竟没有叶修点取拾取的快。他喊这一声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看到有两次替嘴龙脊被拾取的字样滚动上屏，替嘴龙脊已经爆了四根了。还有没有？所有人看着地上，材料的数目已经不多了，武臣的点击依然迅速，地上为数不多的材料很快被一扫而空。陈果之前出声数数，因为没跟上速度，三根之后就闭口不言了。大家一起看着团队频道，看着替嘴龙脊又一次出现，然后又一次出现。 不会真的出八根这么夸张吗？ 魏琛已经呆了。事实终于没有这么夸张，替嘴龙脊最终爆出的是六根。 哎，才六根。 叶修很遗憾地说。所有人都无语了。由于频繁扫荡野兔 BOSS， 对于野兔 BOSS 的爆出他们都算相当了解了。同样的材料一次出个两样三样确实不稀奇，四样五样的也勉强见过，但是一次就出六个的，这还是头一回吧。这实在不应该还觉得遗憾，也更不应该用上才这样的修饰。丰收结束，叶修等人的角色就地下线，武臣则背着材料和工会其他玩家一起返回主城，继续在网游里开展其他工作。这个夏天也远不会有多轻松啊。暂时退出的叶修打开一个文档，上边全是关荣飞开出来的材料需求。替嘴龙脊，叶修把后面的数字八改成了二，只是这点改动完全无法阻挡这份文档的琳琅满目。